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69面，769面，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念起，这里是一段啊。无着者，无执着之念啊，没有执着的念头。如《金刚经》曰：“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下面呢，是破空论解释。啊，破空论是偶耶大师做的。啊，偶耶大师的著作。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无上菩提就是如来果地上真实的智慧，就叫无上菩提。这种真实智慧里面没有情执，没有见解，即是究竟彼岸。究竟彼岸是真如，是自性，是法性，是实相。是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源本体，也就是一切法从他而生。六祖慧能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是不但呢，无非法相，亦无法相可得。法相跟非法相都不可得，法相是讲的事，非法相是讲的理，理事都不可得。故云：无有定法，名无上菩提。所以无上菩提有这个名，千万不要执着真有这么一回事情，你就错了。无上菩提有没有呢？真有。利益切相啊，你就见到了。连情见都要离，你才能见到。如果着相呢，是决定见不到的。啊，科学家、哲学家到最后这个问题不能解决，原因是什么？着相。啊，有情有见就见不到了。把情跟见放下就见到了。啊，放下之后，当下就是。啊，这在大乘教里面叫成佛了。啊，放下情见就成佛了。情见没有放下，没成佛。他所证的 是超情离见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也是超情离见。这个超情离见就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说跟无说都不能执着。啊，执着佛说法错了，你是情见；执着佛不说法，你还是错了，还是落在情见里头。啊，就是这个事实叫真相啊，这个是诸法实相。你可以体会得到，你说不出来，你表示不出来啊！所以大乘教里面常说这个问题，叫言语道断，心性出灭啊，心行行不到处，它就出现了。人人都有，个个不无。啊，这个里面有圆满的宇宙。啊，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一样都不缺。我一正方知，怎么正法？放下就正得，放不下你就正，你就没法子正得。啊，科学家为什么不能正得？他没有放下。啊，他完全用他的意识。在思维，在想象，在寻找，永远找不到。啊，如果把思维、想象这个统统放下了，啊，最微细的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的放下了，就见到了。啊，见到这个境界，华严经上称它为。妙觉如来啊，大乘最高的国位了，没比这更高了啊。他在哪里呢？他在常寂光里啊。常寂光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遍法界，遍虚空，啊，遍过去也遍未来，最小的量子里头，它所包含的是大圆满，跟大宇宙啊，没有丝毫差别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这个秘密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，叫信息啊，于大于小，它毫不相，毫不妨碍啊，大也是圆满的，小也是圆满的。大没有增加，小没有缺少。一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，这佛经上常说的，我们不懂啊，科学家证明了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既然是所证超情离见，所说也是超情离见，故云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， 如来根本就没有说法，哪有定不定呢？那无如来是怎么说法的呢？是众生有感，自信是自然的回应，叫法而如是。啊，没有通过思维，没有通过想象。啊，一丝毫加减不得。因为有一丝毫加减，就有你的意思在里头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是决定不容许有自己意思在里头，你才真的看见了。啊，有一毫意思在里头都是障碍，就能够搅乱你看不见。啊，这个下面接着说，何以故？为什么？何以故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是为什么？实相彼岸，虽复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，不可去说。这是实际的状况。啊，言语它的功能有限，对于自信言语达不到。所以用言语把它说出来是做不到的事情，不但言语做不到，心行也做不到。心行是思想，你怎么想也想不到。啊，你想不到，你说不出，所以不可去说。而如来呀，以四悉檀应缘故，亦可得说。如来有方便法。啊，什么叫四悉檀？四十四种，习是普遍，谈是谈诺，翻成中文意思就布施。四种普遍的布施法，啊，佛一照这个呢，就可以说了，叫方便说。所以四习是缘分呐、啊。四习第一个是欢喜，叫世界习谈。啊，佛菩萨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表现出来叫欢喜心。啊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这是大乘佛法。那我们今天知道，佛能够出现在世间，为一切众生做出好榜样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他的语言就是四悉檀。啊，那么这第一个，我们就知道是自信慈悲自然的流露。啊，众生只要众生有感，啊，感有明显的，有不明显的。明显的叫显感，不明显的叫敏感，甚至于自己都不知道。啊，能感应佛菩萨实现。啊，那这是什么一种感呢？自己条件具足了，并不知道。啊，佛菩萨知道。 什么条件？真心，真懂，你讲我听得懂，真干啊，自己不晓得，不晓得成熟了，佛菩萨知道啊，佛菩萨知道，他就来实现，主动来找你，来引导你，触动你，让你好奇，让你发问，他就给你解释，他解释你听得懂，你就相信，所以缘成熟了。如果佛菩萨实现在你面前，他种种诱导你麻木不仁，你没有感觉，他给你讲你又不懂，这佛菩萨不会出现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你没有感，那我们有心去求佛菩萨，这是显感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我们遇到困难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保佑，这明显的啊。所以印呢也有两种，显印跟明印。明印是暗中加持你，你自己没发觉啊。别人我出个难题问题，你突然之间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很巧妙的给他解答了，解答完了，自己也会想的，哎，这个智慧我从哪来的？不知道。啊，佛菩萨加持。啊，佛菩萨把你自信智慧这一块敲开了，露出来了，非常巧妙啊。啊，四学禅第一个欢喜啊！佛菩萨看一切众生，没有一个不欢喜的，这是我们要学啊。欢喜心不能现前，就是我们的性德没透出来，我们烦恼盖住了性德啊。修行没别的，把烦恼放下，性德自然起来，这叫修行，这叫正果啊。所以行门的核心就是放得下了，放不下没有修行啊。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没用啊，一生都不能感应。真正放下了，那一声佛号抵得你一天十万声，十万声呢不如人家的一生，人家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你是念念相应念念不相应啊。念念念佛是念念不相应的啊，不像别人的，他一念一念相应，二念二念相应，那怎么会一样呢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啊有疑惑，我修佛这么多年，念佛这么多久了，为什么一点感应都没有啊。不知道啊，自己最大的一个缺陷，沉浸不足，甚至没有沉浸啊。在佛菩萨佛像面前恭恭敬敬，离开佛堂完全不一样了。那叫不叫沉浸？那不叫沉浸。佛菩萨供的形象不需要你恭敬，你说不掉的，需要你对一切众生恭敬， 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佛像的作用是提醒你，引发你看到佛像，哦，我要一切恭敬，是这个意思。看到佛像不是说我对你所摸掉的先恭敬，我对这个活生生的人我就不恭敬啊，那你对于佛所讲的你完全不懂啊，是吧？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你是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，你全把它解错了。啊，泥塑木雕的佛像，他要你恭敬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这些都属于表法。觉悟了之后，要把对佛这种恭敬心，对一切众生，对蚊虫蚂蚁，啊，能沟通啊，橙子灵啊。我们今天对他为什么不能沟通？不诚，诚心不足。啊，云南的朱总告诉我，他们现在开发一个规模很大的农场，几千亩地。啊，种植的粮食、蔬菜很多，还有果木树、小鸟、小虫。绝对不侵犯啊！他把这菜园划成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专门供养小虫的，虫都在那边吃啊！各一条田埂这一边的蔬菜水果完整，一个叶子上都没有动。他为什么能做到？没有别的，他有诚意。啊，水果树，他们种了很多，今年是丰收啊。啊，只有指定几棵树供养小鸟的，鸟要吃水果，到那几棵树上吃，没有指定的，鸟都不去。啊，没有用障碍物，没有啊。啊，水果的时候没有用这纸把它包起来，没有都没有。啊，鸟它就不去吃。啊，指定的那几颗它们去吃。啊，所以我们真诚不到家了，我们的心不清净了。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染物啊，这种染物跟它起不了感应道教的作用，一定得真诚啊。千年齐素平居士在山东庆云啊，他买了一块地准备建庙的，这个地是农地，400多亩啊，因为距离建设大概总得有1年多的时间，所以在这段时间的种小麦啊，种了400多亩地的小麦，长得好啊，到快要收成的时候啊，忽然遇到虫灾这一片小麦田里面通通是虫，附近农民告诉他了，你要不喷洒农药，你这400亩的地 全都没有了。他打电话给我，我让他跟蔡老师去研究，他明白了，发了一个大誓愿，我宁愿四百亩地的小麦供养小虫，我不会伤害他一个，一个都不伤。这发的是真心的，不是假心的。啊，真正愿意用四百亩地的小麦去供养小虫。啊，他带着一群人到麦田里面去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当天晚上下了一阵雨，起了一阵风，到第二天到麦田去看，一个虫都没有。一个找不到的，啊，这附近的这些农民非常惊讶了，这太神奇了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昨天全都是，怎么今天一个都没有了？陈泽林呢？啊，齐淑平有真诚心呢。感动这些小动物，这动物能不但动物可以感动，植物可以感动，山河大地可以感动，这个现在量子力学家都发现了啊，他说人的这个念头那个能量不可思议啊，我们今天的能量没有集中使用，为什么呢？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，你的能量是散发的，是松散的。如果这个能量集中起来在一点，那个力量太大了。啊，像我们的光，你看光是四面八方放射，你要把它光聚成一点，就变成极光了，那个能力多厉害啊，可以穿透钢板。啊，集中什么？集中就是禅定啊，这个道理佛在大小乘经上都说，智心一处无事不办，你能把你的心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事处世间的事没有一样你办不到的啊！我们要想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容易啊，你只把念头集中在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集中在阿弥陀佛，你的愿望马上就达到了，不能分散了啊！一般人懂得这个道理的很多，为什么不能集中？他松散成习惯了，他没有办法集中起来，想集中起来念几句佛号，声声佛号里面都有很多杂念啊，于是怎么样呢？灰心了，退转了，那就没法子了啊！这个是最紧要的关头，这就是你自己的考验，在这个时候决定不灰心，决定不放弃，我这一句佛号拼命也要把它念到底啊！你无论是思想，无论是言行的行为，都是你的念头在指挥，念头在决定，你念头不集中那就没有力量，念头要集中，愈集中力量越大啊！要集中就得放下，不放下不能集中啊！只许你有一念，不许你有第二念，那真的集中了， 那真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啊，这一点我们要学道理，大概我们都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。现在的问题就是功夫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这个功夫，那功夫那就要练了。现在灾难很多，社会动乱，我们要加紧练功啊！灾难来的时候，可以稳稳当当、平平安安的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！紧要的关头，阿弥陀佛决定出现啊，接引你往生了。啊，不能再有杂念了，应该放下了，不要再搞了。那么四喜坛第二个是为人，第三个是对治。为人不是为自己，起心动念念念都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主持正法，宣扬正法。什么是正法？正中之正，正中之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。这一法容易，非常非常难行啊，真正是难行之法。师尊为我们说出这部经，黄念祖居士引用83部经典，101家的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来解释这部经。那是集经论祖师大德注解之大成，编著这么大的注解，把这个理事境界都讲透了。只要我们有问题，在这个经里头都能找到答案。这一部注解念了之后，你才真正晓得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是怎样的殊胜，你才肯念呢。一句名号无量功德，念念都是无量功德啊！我们不是要消业障吗？消罪业吗？化解冤对吗？ 这一句名号的力量妙绝了，没有一桩事情你做不到的。你只要把这一句名号念好啊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教理不清楚，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，心行懒散，无法集中。啊，一串念珠都念不好，一串念珠108声呢，都念不下去了。这叫业障，你才晓得自己业障多重。怎么办？还是用这个办法来对治啊。四虚禅第三个是对治，第四个是第一义谛。啊，我们有些对治的方法了，对治的方法最妙的就是念佛。念佛念不下去，听经。啊，听一段时期，听经也是念头集中，不集中听不清楚，不集中不能了解意义，越集中听得越明白，极其微细的意思你都能体会到。啊，然后真正能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对治我们的冤亲债主，把它化解开啊。啊，让我们在菩提路上没障碍。啊，所以佛与法身菩萨在不可思不可议这种境界当中，有四虚禅的因缘。四虚禅是感，佛菩萨就有因，他来现身为你说法，来帮助你，来加持你啊。所以一口的说，但所说法呢，尤其随顺四虚禅故，所以一文一句啊，无不超前理解，力过绝非也。而戒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下法也。这就是贤首过世还原观里头所说的四德头一条，叫随缘妙用。啊，佛菩萨来随缘的为我们现身说法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住在这个世间80年，讲经教学49年，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受过一句法。佛在般若经上否定了，他说如果有人说如来说法了，那是谤佛。49年没有说一个字，这什么意思？49年天天说，就没有说出一个字，这怎么解释？释迦牟尼佛现身说法都没有执着，都没有分别，都没有起心动念。诸位想想看， 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知，他说什么？当然没说，当然没做。啊，可是我们明明看到他现身说法，说49年没休息，啊，无说而说，涉及无说。不像我们凡夫，我们凡夫也有说，说而有说。释迦牟尼佛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境界，我们无法想象的。那这个说明是说明自信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像科学家最近发现的时候常说，意念有无与伦比强大的能量，这他们发现的。啊，世间没有东西能跟它相比。念头那个能力强大，那我们都有啊，每个人都有念头啊。我们念头能力不大了，为什么说那么能力？说能力那么大了？我们的念头散漫啊。佛门里面行礼合掌，合掌代表什么呢？平常的心散乱，就像十个指头散开的。什么是恭敬呢？把它收回来，收成一个，十个变成一个，这叫恭敬，这叫一心，代表一心。啊，所以掌要合得踏实，啊，不要当成这样空，这不是一心，这是假的，好像实际不是，一定把它合拢，啊，它表意，懂得表法的意思。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，孟子知道啊。孟子是战国时候的人，佛法是汉明帝才传到中国来的。啊，汉明帝距离孔子那个时候，孔孟的时候，500年以上啊！啊，孟子说了一句话，叫“学问之道无他了，求其放心而已”，跟佛讲的一样啊。学问之道不是别的。把心收回来就是，求其放心，那这十个是放心的，把它收回来，求其放心而已。那用科学家讲讲，也是把你的散乱的意念集中起来。啊，孔子说这是学问之道。啊，科学家说，能够把这个意念集中。对内可以治疗啊，把你身体里面的毛病治好。他就举个例子，像癌症啊，不需要去医疗啊，念头集中啊，没有杂念，你身体那个癌细胞它就恢复正常。它有这么大的能量啊，让带着病毒细胞恢复正常，你的癌症就没有了。这个例子在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了。啊，科学家提出另一种医疗法，不要用医药，不要用手术，啊，用意念。啊，他们还做，用意念做实验，啊，同样都是动手术， 啊，这个病是相同的，一个是真的开刀了，一个是人放在手术床上告诉他现在给你开刀哈，拿麻醉了，其实没有，就是意念，结果意念的时候好的比那个真正开刀的还要快啊，还要有效果啊。现在很多医院的时候在做这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，医学是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去了啊，不需要用药，用药物了，对什么样的疾病都有效啊，对胃病啊，肠这个肠胃心脏病啊，骨骼松散这些病痛通通都有效果，意念呢啊，对我们身体能产生作用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意念扩大的时候可以对我们居住环境产生效用啊，让我们的山河大地不至于有灾难。真有效果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用意念集中的方法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个境界，我们的环境里头，啊，条件所许可的，无过于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用这个方法来集中，比什么方法都方便。啊，这个种方法绝不亚于禅定，绝不亚于三密相应啊，在理论上讲，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，我们的修学会超过他们，不会输给他们啊，那你不肯就没法子了。他们是集中在一个咒语上，集中在一个境界上，我们就是把它集中在阿弥陀佛佛号上啊。佛号功德你不认识，所以它产生不了力量。如果你对这个佛号有认识，知道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你的念头集中在佛号，佛号就是你的念头，念头就是你的佛号，你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啊，阿弥陀佛往昔无界修行的功德你通通都得到，这个力量多大啊，你跟阿弥陀佛不二了，自他不二了啊，然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教理上是这么说的，今天科学家也给我们证实了啊，变成有科学的根据了。科学根据从哪来的？根据临床试验而得来的，这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啊，试验啊，从许多次的试验里头证明意念真有效果，真有感应下面说经云无著，即无所著取，符合金刚经义啊，正如莲花不著水，日月不著空啊，啊，这是以具体的事物来形容 莲花的根在池底下泥土里头啊，茎是在水当中，花开在水外面，水的上面。佛常常以这个代表大乘佛法。污泥，池子底下的污泥代表六道，池子当中的水代表四圣法界。那水开在花水的上面，代表一真法界。那云离六道十法界，超越了，叫超凡入圣了。那六道是什么？见思烦恼。四圣是什么？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，你超越了，你到一真法界去了，你到十报庄严土去了。因为你还有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啊，所以在那边干什么呢？在那边去断无始无明习气啊，无始无明习气要是断掉了，你就圆满回归常寂光了，回归常寂光什么形象都没有了啊！但是你无处不在，你无时不在，哪个地方有感，你就在那里就有应，就在当下，就在此地啊，如如不动啊，你是变法界虚空界，大到宇宙，小到最微小的光子，你不是分身，你不是化身，就是你自己的本体啊，本体没有大小，所以在一个最小光子里头看到你圆满的你自己，在大宇宙里头也看到圆满的自己，这个不思议的境界你无法想象，它是事实，啊，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明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啊，你看这个电晶体的晶片，啊，小指甲这么大的一个晶片，里面可以含容一部大藏经，大藏经没缩小，经片没放大，那这个经片放在机器里面，让它里面藏经显示在荧光屏幕上，一个字不少，没有大小了啊，这不稀奇，这一个指甲这么大才容纳一部大藏经算什么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晶片小到成什么程度，想到比电子还小一般的显微镜看不见啊，它里头容纳多少的资讯呢？容纳变法界虚空界，整个宇宙容纳在里头，没有一点缺少。 宇宙没有缩小，这小量子没有放大，不二啊，都是全部的，不是部分啊，啊，通通是全体啊，大是全体，小也是全体啊。这最近科学里面讲全息的理论啊，他们用全息的照相照出照片啊，这张照片就很奇怪了。你把这个照片剪成两半，每一半里头是完整的，没有破坏，你看得很完整的。你再把它剪成四分之一，每一分里头还是完整的。啊，把它剪成碎钉，每一个碎钉里头它还是完整的，永远是完整的。啊，怎么拍摄的呢？是用两道激光去拍摄的。这个现象出现啊，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也是用激光照着它，你才能看见啊，才画面完整，一点欠缺都没有啊，跟我们说出宇宙的真相啊。这个真相从哪来的？从我们的意念，就是我们念头。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下生，这句话说的妙啊，说到家了，那就看我们怎么想了。我们想极乐世界，决定现极乐世界；想阿弥陀佛，决定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心想生的。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心想生的。啊，我们的心想跟阿弥陀佛的心想是一个心想，所以我们的世界跟阿弥陀佛世界就合拢成一个了，就合成一体了。啊，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天天想我，我们跟阿弥陀佛自自然然就合成一体。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莲花不着水啊，日月不住空啊，日月在空中是去行动啊，它不住在了你，它停不住啊。啊，宇宙之大，中国古人讲的多大，大而无外，没有边际。啊，说小呢，小而无内，这是真小。无住施开万德圆居之妙理，这个妙理是什么？就是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三种现象里面都是万德圆居。那我们把这话说的白一点，圆满具足，无量的智慧德相，这样讲大家就好懂了。啊，这也是佛说的，佛在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啊，跟这讲的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施开开始展开了万德圆满具足的妙理， 啊，妙莲代表这三种现象。三种现象一展开，一交互，就是宇宙之间的万事万法，一真庄严。啊，不住于空啊，日夜方能运转不息，光明普照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不着有，也不着空，这个意思，空有两边都不能住。啊，你住就错了。啊，也就是教导我们，空有两边都要放下，彻底放下，啊，你才能运行不息。这运行是教化众生的，在变法界修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教化一切有缘众生的运行不息，光明遍照。啊，成就之后都有作用了。住空不能运行，住有全部然物，那你就错了。在什么时候？就在现在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，这一天当中你所遇到的六根所接触的，不要住相啊，不住空，不住有，你就是菩萨。你过的是菩萨生活。你要住空住有呢，你是凡夫生活。凡夫跟菩萨的差别就这一点，除这一点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啊。凡夫吃饭，菩萨也吃饭；凡夫睡觉，菩萨也睡觉。啊，不一样的地方，一个住相，一个不住相；一个执着，一个不执着。妙就妙在此地，叫随缘妙用啊，是菩萨了。我们现在是随缘不妙啊。啊，佛法里头也有四句啊，啊，大家常听到了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我在早年讲经，把这一句话加了两句话，我把它变成四句。啊，加了两句什么呢？随缘随变。不随缘不变，不变不随缘，啊，不就变成四句了。不随缘随着变的，这是凡夫，凡夫没有定力，随缘随着变的。随缘不变的，这是佛啊，佛随缘不变的叫妙用啊。啊，不变不随缘，是谁啊？是阿罗汉啊，小乘啊。啊，菩萨呢，在随缘当中学习不变，这是菩萨。真正不变呢，他是佛了。啊，我用这个来配这四个不同的境界。 啊，通常讲两句，一个是佛，一个是凡夫。啊，我们加了两句，一个是阿罗汉，一个是菩萨。啊，不变不随缘，是阿罗汉。啊，随缘，学者不变，那这个就是菩萨。啊，到随缘真正不变的时候，那是如来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段。非易可遇啊，易是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很难遇到啊。知以上如来之法，均难逢难遇啊。上面所讲的真教妙法，把宇宙之间现象讲透彻了，讲明白了啊，到底是什么个现象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善知识，讲了八个小时，真不容易遇到，啊，难逢难遇。若有闻者呢，皆有前世曾作佛道，非是凡人，故言非易可遇，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这些话是叫我们珍惜缘分，遇到了啊，不要轻易放过。啊，遇到很不容易，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才遇过，遇到这么一次，这个时间非常短暂，你一下错过了，那叫真错了啊。遇到之后啊，锲而不舍。啊，什么样的艰苦困难，我都咬紧牙根度过，我一定要学会。啊，因为古人常说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啊，这人生都苦啊。啊，遇到这样的圣缘，肯定有人找麻烦啊，冤亲债主，他的障碍呀、啊，你的心不坚定，愿不坚定，你受别人一干扰一障碍，你就退心了，算了，不学了，那么你这一次的机会就错过了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这种情形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，嫉妒障碍啊，老师很爱护我们，老师跟我说过啊，他说你学讲经，你讲的不好，别人笑话你啊，你还无所谓，如果哪一天你讲的比别人好，老师说你就走投无路啊。我当时听了莫名其妙， 讲得好，怎么会走投无路？到以后果然走投无路啊！哪一个道场都不收留你啊！逼得真是走投无路。在那个时候的时候，就是两个选择了，一个选择讲经放弃啊，去学感经忏去，那这个行，哪个寺庙都欢迎啊，不欢迎讲经的啊。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还俗吧啊，这个行业跟我没分，不干。在这个关头当中，遇到了韩馆长啊，韩馆长是我的听众，他看到我那几天的时候很愁很闷啊，就问我有什么事情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。老师以前说过，今天我真的遇到了，所以现在考虑路怎么走法啊。他鼓励我，你一直要讲经讲下去，没地方住，他说我家的还有房间，还空房间，你住我家可不可以。我到他家里去看，他是一个独立的花园洋房，不大啊，是个独立的两层楼。他们家的人口不多，他夫妻两个，两个儿子。但一个儿子在学校念书，另外一个在服兵役，就家里只有一个小孩啊，有一个佣人啊，还有个女儿，结婚了，女儿舍不得离开妈妈，跟妈妈住在一起啊，这么一个环境啊，楼上有一个花厅空着的啊，他问我这可不可以住啊，可以布置一个小佛堂，保留一个小房间。我就把他带到台中去见李老师，我也不敢确定啊，见到李老师，详细情形跟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说可以啊，那我就住他家里去了。在他家里住了17年，不容易啊，他一家人有户啊啊，到哪里去讲经呢？租房子，租一个讲堂，或者借别人的办公厅，我讲经都是晚上了啊，租房子借房子，所以讲经没有固定地方，两三个月要搬一次家啊，也很辛苦啊，但是没有中断了啊。17年我们自己才有个道场，有个小道场啊，可以容纳150人听经，可以摆150个座位，不是很大地方啊。他帮助我30年了，以后那个小道场也是韩馆长管理啊，我们叫图书馆，华藏视听图书馆啊，他做馆长啊。从住在家里到我离开这个道场，整整30年。这30年当中呢， 我就奖金没中断。你说多难啊，如果没有这个缘，在那个时候非常可能是还俗去了啊，不搞这一行了。啊，因为要搞金蝉佛寺的时候，那简直叫笑话了。啊，那对老师对不起。啊，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了那么多年，最后就干金蝉去了。啊，这不像话了。所以还俗的成分是绝大多数。啊，这是韩馆长帮这么大的一个忙。啊，所以护法不容易啊。弘法艰难呢、啊、护法也不容易。下面接着讲，虽有善能说法之人，于此超勤历尽，不可思议之甚深法门，也难于用语言文字而开示。如本经云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故云能说法人也难开示。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！这个佛法说到深奥的地方，真不容易懂。自己纵然能体会，也没办法说出来啊！我们今天算是得天独厚，遇到这些科学家，看到他们的报告，哎，拿他东西来印证。这个好讲啊，这个好懂啊。啊，那是不是真的懂呢？能切入呢？不可能。啊，佛法里面讲悟，悟有两种。一种是解悟，一种是证悟。证悟我们做不到，叫解悟。这个可以。把这一段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，他的理论他的思想啊，能说清楚说明白。可是自己呢不得受用。一定要证悟自己才得受用。其实证悟不难。证悟比解悟还容易。啊，虽然容易，我们就是做不到。想做也做不到啊！怎么做法呢？放下求心，这个大小乘经论讲的太多了。你看，放下见思烦恼，这个里面讲情讲见都是属于见思烦恼，这个东西放下了，你看你就出六道轮回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所以六道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！你放下见思烦恼，你才知道六道没有了，假的。那么六道从哪来的？就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！见思烦恼是能变，六道轮回是所变啊！见思断掉之后，六道就没有了啊！没有了，出现什么？出现四圣法界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个境界出现啊，这个境界也不是真的。这境界是什么东西变的？还是烦恼，叫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啊，变现这个东西啊。我们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是不起心不动念就没有了，那这个境界又没有了，又是一场梦。六道是梦中之梦啊！啊，这个梦醒悟过来之后呢，就十法界没有了，啊，叫 一真法界出现了，这就是什么？是法界是假的，这个法界是真的，这叫一真法界出现。佛门里面真假的定义啊，什么叫做真，什么叫做假，它的定义很简单，凡是会变的就是假的，不变的就是真的啊。那我们看我们这个现前境界里头，动物，人是动物，有生老病死，这有变化。植物有生住异灭，有变化。矿物，我们居住的地球有沉住坏空，通通有变化。你找不到一样东西是没有变化的。那这全是假的。真的是什么？真的不变。你所看到的，所听到的，所接触到的，今天是这个样子，明天还是这样，后天还是这样，过几千年几万年还是这样，它永远不会变，这就是真的啊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的，那个地方的人不老不衰，没有变化啊，没有听到哪一个人生病啊，也没有寒暑，我们的气候又冷又热的变化了，西方世界没有啊。最适合的气候啊，像我们这个人间春天一样啊，它四季长春，没有冷热啊，树木花草永远不谢啊，树上的果实永远不坏，妙妙不可言呐！啊，山河大地都是珍宝所成的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，不需要天天整理。啊，干净啊，没有一丝毫尘埃。啊，两个梦境醒过来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啊，这叫极乐世界。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一样，都是属于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从哪来的？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。无始无明断掉了，习气没断，所以它会现象。习气要断掉的时候，这相没有了啊！这个相没有了之后，回到常寂光了，回归自信了，才叫做究竟圆满啊！回到自信去的，我真的没有也不能说真的没有啊。换一句话是，这个我你真的找到了。什么是我呢？变法界虚空界是我，因为你就在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时一切处通通有你，你没有形象。 啊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我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是它充满虚空法界。什么地方有感，你就那个地方就现行，没有来去啊，你就能现身，而且现身很奇妙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什么身，自己没有意思，没起心动念，而是什么呢？像楞严经上说的，随众生心现象，众生想佛，你就现佛像，自然的；众生想菩萨，就现菩萨像。啊，什么都能现，啊，他想什么就现什么，啊，想树木花草就现树木花草像，想山河大地就现山河大地像。那他不想了，想就不见了，叫感应，他有感，你就有应。啊，现一切相，通通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的没有了，这叫妙觉如来啊，比等觉还高啊。等觉住一真法界没有圆满啊，这叫大圆满啊，得大自在啊。啊，再不会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。啊，所以确实，能说法人呢，也难开始啊。若人于此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能生深信，他能相信。不但相信，深信不疑，盖有多事所种善根，尽其发动。啊，你有无量界生生世世种的善根，现在这个遇到的缘，过去生种善根，通通起作用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大乘微妙境界当中没有一个是侥幸的。那临命终时遇到人劝告他念佛往生，深念真往生了，他侥幸吗？不是啊，没有一个侥幸的。为什么他那么容易成功呢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知道多少劫累积的善根，在这个缘分里头一提，他的善根通通力量全出出来了，所以没有一个侥幸的。啊，换一句话，你造罪业堕阿鼻地狱，没有一个冤枉的，全是自作自受啊。啊，明白人呢，这不能干坏事啊，绝不可以有恶念呐。啊，念念我们去集善根福德种子，现在知道了，善根福德种子最殊胜的，第一殊胜的，无比殊胜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在讲经里头把这个事情做了个比喻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个大的公司啊，阿弥陀佛是大老板呢，他创的公司，他怎么建立的呢？经上讲的清楚，因地出家，那是无量界之前的。啊，出家做比丘，有个出家人，发48愿， 无戒修行。啊，一个大戒是我们这一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，世界沉住坏空五次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将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，没有一愿不兑现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四十八愿无戒修行的功德成就。啊，那么他开这个公司，希望我们加股东进去，我们也去当老板了。一声佛号就是一股，你加多少股，你就念多少声佛号。哎，一声佛号是一股，你每天念西方极乐世界加股东啊，你到那里去不是伙计，是老板。你得要真干呢、啊、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？这个世界的什么都带不去啊，极乐世界是带得去的，而且永远不会丢掉的。将来你成佛了，无论在十方世界哪里，世现佛、世现菩萨、教化众生，这全带上了啊，没有一样你带不走的啊，跟着你走的。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啊！多念佛就是，哎呀，不错，你天天在加股东进去啊，这个可不能放松啊！此地什么样的公司加股东，到最后公司会倒闭，极乐世界不会倒闭啊！因为阿弥陀佛自己修，没中断。天天讲经教学，你说功德多了。那我们听经、读经、念佛，就是加功德。那用这样的心情，你去念佛，我相信会念得成功，你也会放下，因为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你带着走的，全是假的。沉住坏空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极乐世界是最真实的。是此尘万劫千生稀有难逢之一日，故云坚固深信时亦难走啊，坚定信心，永固你的愿心。那我一心一意就是要到极乐世界。在极乐世界安定下来，那是我的老家，随时可以出去旅行，遍法界虚空界设方插图都欢迎你去，无论到哪个世界的佛都会迎接你啊！为什么？弥陀弟子受人尊重啊！啊，亲近诸佛如来，弘法度僧啊！啊，这才是如来事业啊，佛是佛家的事业啊，是度化众生。我们看后面这一段，我今如理宣说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，世尊今天如理宣说所说的跟事实真相完全一样， 没有一句是过分的。劝我们要相信他。啊，乃至做大守护。这幕后的一段经文。我把这经文念一遍。我今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复诸汝等作大守护。就这段经文啊，这真是复诸啊，诸佛给弥勒菩萨以及与会的大众啊，在座的听经这些大众啊，希望大家真正护持正法啊，如理切理也，广大微妙啊，这个法门圆具万德，普披群机，故曰广大啊，它不像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是单方，一个方子治一种病，它不是治一切病的。念佛法门这个方子治一切病，它不是单独治哪一门的，什么病都能治，叫万灵丹呢。确定对症，只要这用这个药，没有不好病的啊，全治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圆具万德啊，菩提群机。这个背也在此地念批当动词讲，跟提手旁意思一样，批在身上啊，群集就一切众生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阿鼻地狱众生，通通用得上啊，阿鼻地狱众生要是遇到了，也能够生念往生。那生念往生是哪一个等级往生？善导大师说得好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如果你遇到的是书生奇特的缘分，阿鼻地狱可以上上品往生，这不可思议 啊语言太重要了，语言要知道珍惜。啊，不知道珍惜是真可惜啊。我们前面讲到善知识，讲了八个小时。啊，善知识老师，我们学习事出世间法有多大的成就，关键都在老师。老师是我们第一个亲缘啊，所以老师的恩德大了 我们的生命啊，得罪于老师啊，这个得罪于父母啊，慧命啊，得罪于老师啊，一个真正善知识，首先你都要认识他，你要不认识他，你会错过啊。为什么呢？像我们过去三个老师我认识啊，三个老师都有回报的，那你听了回报对老师怀疑了，疑心了，谁上当啊？谁吃亏啊？你自己啊，说话的人他不管了，他不负责任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自己要有智慧啊。我跟这个老师学习，我常常亲近他，我了解他，说话的人跟他有的不认识啊，面都没见过啊，他道听途说啊，他话靠得住吗？你怎么能随便听呢？啊，方东美先生啊，我上课是他在家里上课啊，学生就有我一个啊，有说他是非的话，什么人呢？同乡啊，安徽桐城人啊，对他家老家清清楚楚，说他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啊，都讲的故事啊。啊，我们笑笑点点头，一句话不说，一点不影响我。为什么？孔子说过，士别三日啊，刮目相看啊。啊，那个是那个时候啊，他以后成就不一样啊。啊，小时候有点过错的时候，大时候他变成圣贤了。啊，你怎么可以说他呢？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人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啊，现在的方老师你不认识，你所听说的那是几十年之前在老家的时候。我们不受影响。啊，张家大师，一般人批评政治和尚。啊，那我没听政治和尚退避三舍，那好了，这么一个好老师失掉了啊，真教我东西啊，我学佛的基础都他奠定的，跟他三年啊，一般人的胡造谣言呢 啊没有接触过啊。李老师回报他人也很多啊，骂他十四宝啊，我们在台湾是因为接受他的教育啊，佛门反对他，我也受到连累了啊，所以说许多这个寺院我都不能挂单，都不能去住啊，这个与台中有关系啊，他们不服嘛啊，这出于什么呢？嫉妒障碍啊，这是自古至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有啊，一点都不稀奇，所以自己要有智慧。古人讲谣言止于智者，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听到的谣言他完全明了，他不会相信啊。谣言只能动摇什么？动摇迷惑颠倒的人， 没有智慧，会受他影响啊，会受他干扰。有智慧怎么会被谣言干扰呢？没这个种道理啊。所以这些事情要清楚要明白啊，护持正法要真心，弘扬佛法要真心啊，没有坚定的信念，弘护都非常困难。下面说，一念佛故，善根福德顿同诸佛，神妙难思，故曰微妙。这个几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！我用的这个比喻，细心去思维不过分啊！我劝大家念佛，就是极乐世界就加骨头。我用这个比喻，真的，一声佛号是一骨啊。不过这个里头骨有真有假，你是假的，当然人家不说不接受。假的是你们有真心，真心念就是真的，妄心念就是假的啊。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。你家的股东是假的，到那去的时候临终你去不了了，你不要你啊，那个不是阿弥陀佛的过失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经典的过失，是你自己的过失啊。你要用真心，极乐世界一切完真的，没有一样是假的啊。我们这个世界是玩假的，玩惯了还用假心去到极乐世界入骨，就会全变成假的啊！这一点要特别留意啊，真诚心啊，恭敬心啊。我们真诚心流出来了，在这个世界对一切人事物都用真心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说什么没有亏吃也没有当上啊。为什么？万法皆空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我们用真心用习惯有好处啊，不能用假的啊！一真一切真啊，真心对佛，真心对众生啊，真心对树木花草，真心对山河大地啊，这个就对了。所以念佛善根福德顿同诸佛，就跟诸佛一样，这个地方的诸佛是叫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就叫做诸佛。你能懂吗？因为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是一切诸佛统统有的，每一尊佛都可以称作阿弥陀佛啊！你看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阿翻成中国是无，弥陀翻是量啊，佛翻成觉，要用中国话说无量觉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每一尊佛都是无量觉嘛，所以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的通名，大家都可以用的。那么我们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要分别出来，应该加个名字，法藏阿弥陀佛。他前身是法藏，法藏比丘修成的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 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祝福，你看藕益大师的注解，这祝福祝福就是要指阿弥陀佛啊，不是指别的。那在净宗法门里面，经里面讲的祝福几乎都可以把它称为阿弥陀佛，神妙难思啊！你看念佛的时候，你念着一声佛，所以叫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你的一念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，念念阿弥陀佛，你念念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生佛是一不是二，就众生跟佛，不可思议，故应微妙啊！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这里有两个意思啊。一者，如本经第二十三品。设法无量诸佛，这加上十方无量，这个诸佛就不是阿弥陀佛了啊，没有十方无量称诸佛是称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就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，个个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。这第一个意思，阿弥陀佛功德巍巍，度众生的方法巧妙啊，殊胜啊，无量功德，感得一切诸佛都称赞他。啊，称赞他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这个称号只有阿弥陀佛有。啊，其他的佛没有这种称号。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二点呢，如阿弥陀经曰，彼诸佛尊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是言呢，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与娑婆世界无住卧室为住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那么这个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呢，第二个意思是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怎么知道极乐世界呢？他给我们介绍啊，把极乐世界说得这么清楚，说得这么明白啊，让我们听了生欢喜心，立刻就向往，我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！所以诸佛也赞叹了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，在娑婆世界，在无著卧室啊，这个法真叫难行之法，特别困难。娑婆世界难，无著卧室更难啊！这一切众生，你说这个法，他怎么会相信？啊，难信能信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到此地。